马尔谷福音第三章。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，他的一只手枯干了。他们窥察耶稣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人，好去控告他。耶稣对那有一只手枯了的人说，起来，站在中间。遂对他们说，安息日许行善呢，或作恶呢？许救命呢，或害命呢？他们一声不响。耶稣遂含怒环视他们，见他们的心硬而悲伤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一伸，他的手就复了原。法利赛人一出去，立刻便与黑洛德党人做陷害耶稣的商讨，为除灭他。那时耶稣同自己的门徒退到海边去，有许多民众从加利勒亚跟随了来，并有从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伊度莫亚、约旦河彼岸、提洛和西东一带地方的许多群众，听说他所做的一切事，都来到他跟前。因为人多，他遂吩咐他的门徒为自己备好一只小船，免得人拥挤他。因为他治好了许多人，所以凡有病灾的人都向他涌来，要触摸他。邪魔一见他，就俯伏在他面前喊说，你是天主子。他却严厉责斥他们，不要把他显露出来。随后耶稣上了山，把自己所想要的人招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面前。他就选定了十二人为同他常在一起，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，且具有驱魔的权柄。他选定了这十二人，西满给他起名叫伯多禄，戴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望，并为他们起名叫波纳尔格，就是雷霆之子；安德勒、腓利伯、巴尔多禄茂、马窦、多莫、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、达斗、热诚者西满，并犹大斯·伊斯加略，他是负卖耶稣者。耶稣到了家，群众又聚集了来，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。他的人听说了，便出来要抓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疯了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士们说，他富有贝尔泽布，又说他来魔王驱魔。耶稣遂把他们叫来，用比喻向他们说，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？一国若自相纷争，那国就不能存立；一家若自相纷争，那家也将不能存立。撒旦若起来自相攻击纷争，也就不能存立，必要灭亡。绝没有人能进入壮士的家，抢劫他的家具的，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， 然后抢劫他的家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世人的一切罪恶，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，都可得赦免。但谁若亵渎了圣神，永远不得赦免，而是永远罪恶的犯人。耶稣说这话，是因为他们说他富有邪魔。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来了，站在外边，派人到他跟前去叫他。那时，群众正围着他坐着，有人给他说：“看，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边找你。”耶稣回答他们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？”遂环视他周围坐着的人说：“看，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。因为谁奉行天主的旨意，他就是我的兄弟、姊妹和母亲。”